第43集，为什么都没有帅哥？两个人又闲扯了两句，就挂了电话。这时候，乐意拿了一杯热牛奶出来。 喝完就去洗澡吧，早点睡觉。 温小辉是真心喜欢洛伊的温柔体贴，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拒绝这样细腻的关怀。有时候他会冒出有了洛伊其实有没有男朋友都无所谓了这种想法，可这种想法只要一冒头就会被他立刻打压下去。睡前聊天的时候，温小辉把工作最近的变动告诉了洛伊，等整合完毕，投资方也就是罗总和少群应该就会和他们见面了。他很担心和罗总见面的场面。 不用担心，这么长时间他都不敢做什么，更不会现在做。你只要表现如常，别惹着他就行了。你还有少群这个靠山呢，而且我想少群很快就会把罗总挤出去的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？ 只是猜测，少群是个很有野心的人。 谁知道呢，最好是这样，不然罗总一直压在我头顶，总感觉是个事儿。 放心吧，我不会让罗总有机会给你穿小鞋的。 你 忘了我们手里有他的照片吗？ 你可别乱来啊，就算他把我辞掉我都认了，你千万绝对不能做犯法的事儿。 我们有这么好的把柄，完全可以保护你啊，为什么你反而要害怕啊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哪有主动惹事的道理，一个工作而已，说严重也真没多严重，反正比不上你的前途重要，所以你绝对不可以乱来。 温小辉吓出一身冷汗，照片的事如果不是提到罗总他几乎早就忘了，没想到洛伊居然想要用照片威胁罗总。这不是洛伊第一次让他感到有点害怕，那次卢卡被打的时候，洛伊录了视频，就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妥了。 好吧，我听你的。 温小辉躺了一会儿，心情还是有些浮躁，忍不住转过身来看着洛伊。 洛伊啊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就是比如那次卢卡的事儿，你为了让我解气想把视频放网上，这次也是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犯法的？ 我敢放上去自然不会让人知道是谁干的，不会查到我头上的。 不是，这不是重点，就算查不到你，可你还是做了很危险的事啊。 既然查不到我有什么危险的，就算查到了，你忘了我才16岁吗？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 温小辉感到了丝丝寒意，洛伊好像欠缺一些东西，他一时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，就好像很多人觉得有违伦常的事情在洛伊眼里都不算什么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虽然他并不觉得洛伊坏，洛伊只是想要保护他罢了，但行为似乎有点过激了。他忙给洛伊找了一个借口，还是常用的那个，不正常的家庭。 洛伊，你以后不能这么想，虽然你可能觉得这是个恶作剧什么的，但是这毕竟是违法的，不是抓不到你就不算违法了，哪怕你是想要保护我，方法也一定要正确。你还这么小，前途无量，不可以拿这种事开玩笑的，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只是希望你的生活里没有任何烦恼，希望你从不用为任何人事钱烦恼。 洛伊，谢谢你。 不用对我客气。小辉哥，我可不可以抓着你的手睡啊？ 在那样真诚依赖的眼神下，温小辉无法拒绝，只能点头。洛伊淡淡一笑，握着他的手塞进了被窝里，轻轻闭上了眼睛。温小辉却辗转无法入眠， 他忍不住梳理了一遍从认识洛毅到现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像被蒙上了一层纱，让他看不破猜不透。越是相处，他就越是发现洛毅不如他想象中的那样阳光单纯。这个少年很聪明，很有心计，甚至有的时候聪明到让他有点害怕。卢卡的事，罗总的事，那种隐藏在智慧背后的冷酷，总是让他感到不知所措。他再也无法把洛毅当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来看待。面试了一天，温小辉和罗瑞累得趴在桌子上直翻白眼儿。温小辉一边吸着酸奶，一边捶桌子： 为什么没有帅哥？ 你当选鸭子呢，要什么帅哥？ 你是老板，老板不是给你挑挑拣拣吗？为什么来的大多都是女孩子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 因为男洗点师少嘛。今晚我回去挑一挑吧。 请我吃饭。 好，你要吃什么？ 吃贵的。 随你挑。 哼，死富二代。请我找鸭。 好。你大爷呀，想男人想疯了吧你。 是啊，我饥渴，我难耐。 温小辉扒下一边的衣领，朝罗瑞做了一个诱惑的表情。两人在空荡荡的店里狂笑起来。他们收拾好东西刚要走，温小辉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拿出来一看，是少群的。 喂，少公子。 过来吃个饭吧。 那个，我跟朋友约好了。 那就把你朋友一起带过来。每次约你，你都要先推脱一下。是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 哪儿的话，我就是跟您吃饭有点紧张。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？地址发你手机，赶紧过来吧。 好。 哎，是你说过那个少权啊？ 嗯，真他妈霸道，说一不二的。拽个屁呀，不就是投胎投的好吗？ 罗瑞附和着点点头。温小辉眯起眼睛，突然捏了罗瑞的脸一下。 你干嘛呀，你手这么浅，你还敢点头，最烦你们这些偷抬头的好的了。 行了，今晚给你省一顿饭，咱们去吃少公子去。哎，他真的有你说那么帅？ 有啊，说不定你见了他当场就硬了。 哎呀，他要是看上人家了可怎么办？ 你可千万不能跟他扯上关系，少群不是个好东西。 突然这么认真干嘛？我开玩笑的。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少群不是你能玩得起的，要不别带你去了吧。 哎，你带我去吧，我就好奇，我就看看，难道你扔下我一个人吃饭啊？ 行吧，但是你尽量少说话。 没问题。 两个人打上车，很快就到了那家悦世酒楼。这回他们是先到的，在包厢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少群才姗姗来迟。 少公子。 就等了。你朋友？ 我发小叫罗瑞。 你朋友果然都跟你同一款的。坐吧，想吃什么自己点吧。 罗瑞看着少群，脸有点发红，不敢接菜单。少群支着下巴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温小辉察觉到了两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气氛，忙身体前倾，挡在了两人之间，开始翻起菜单。 艾迪，工作室最近怎么样？ 刘星几乎天天都在，除了走了不少人之外，跟往常没什么差别。 现在招人呢？ 是。 你的事我跟刘星打了招呼， 让你做巨星美妆部的副手。 什么？ 温小辉狠狠一拍桌子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少群皱了皱眉，随即失笑一声。 笑啥了？ 我靠，副手！本来巨星美妆部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刘星，现在人手紧缺，刘星不可能管得过来。那这不就相当于把美妆部交给我管了吗？这不合适吧？我一个转正没有多久的助理造型师，怎么看都不可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啊！ 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刘星正在招聘高级化妆师，等人招来了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可以好好利用巨星的优势为自己拓展一下人脉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 谢谢赵公子。 这是对你的奖赏，只要你听话，你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